我在汽车头上走。你在汽车头上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说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我说那你问他吧。 还问人家呢？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办？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嗯，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你行，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你又骑快了吧？ 不快，成心找茬啊。 怎么？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我不没有吗？ 你买呀。 你给钱？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不有灯就行了 啊。 买个纸灯。 纸灯了那不好拿。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你瞧这别扭劲儿。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嗯，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一手拿灯啊。 他净干这玄事。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嘿，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嗯，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我着着了吗？ 连袖子都着了。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我钻胡同。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那你就下来吧。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沟里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侯宝林生前曾经说过，《夜行记》中那个28块钱买辆自行车，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包袱，是从外国笑话演变过来的。那个笑话，原来说的是一个小气鬼在汽车公司花500块钱买了辆旧汽车，除去喇叭不响，嘿，哪儿都响。经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加工，在相声中变为了除了铃儿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包袱，抖的是至今还笑声绕梁。那个同样被人们视为经典的把老头撞药铺里的情节，是郭荣启老先生加进去的。后来呢，漫画家李斌生在《我的漫画生涯》一文中欣慰地说道：“以我的漫画为素材编成的相声《夜行记》，经侯宝林先生等加工，大增光彩，广为流传。《夜行记》无疑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经典之作。后来，侯宝林之子侯耀文还演绎了一部续集《夜行记后传》，也成为相声界的优秀作品之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夜行记后传》。 怎么样？您看我这车 啊。 怎么样？您看， 嘿，哎呦， 啊， 就这破车呀、 啊！ 瞧这意思，岁数比我都大呀。 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呀！ 啊， 这是想当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候留下的。 哦， 哎， 苏联的， 哎，不，这现在叫独联体。 啊您这是30多年的老废品了， 这您就不懂了 啊！ 这东西是越老越值钱的 哦， 在国外这叫老爷车。 您等会儿 啊， 就您这老爷车能骑吗？ 哎，修理修理跟新的一样啊。 哦，那您这车是怎么修理的？ 你先把它都拆开。 哦，它先解体了。 把那个没用的零件呢，你都把它卸下来。 哦，买新零件再换上去。 你给钱啊？ 我给得着吗？ 还是的，你这人就不懂事了。 怎么？ 我要花那么些钱买新零件，我这不是跟买新车一样了吗？ 那您怎么修理啊？ 我朋友多呀。 哦， 找那哥们儿满事得给我凑去。 哦， 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 啊， 我把它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涮吧涮吧，我就都安上。 你这叫穷凑合， 这叫修旧立废啊。 哦， 您看我这反光镜。 这是 铃木的， 哦、 您看我这边盖，这个 这是 川崎的，